公子一瞧是乡巴佬，却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骑着驴喊：“老头儿，我来问问你，奔京城走哪一条路啊？往北还是往西？”两句话把老人家给问了一肚子气。瞧了瞧这骑驴的青年还是个念书的，心里想：你既读诗书就应当知礼，想问路理应下驴过来做个揖。你小子骑在驴上还野钓无枪，我不能便宜了你。想至此，他瞧着公子一声也不言语。公子说：“嗨，老帽，我的话你没听见呢？啊，瞧着我也不说话，你诚心要让我起急？”老人说：“向我问路，我可以告诉你，你必须先得给我解开一个谜。”“什么？解开一个谜？那有什么呀？你说吧。”老人说：“我养头母驴，它怀了孕，下了一条狗啊。”公子一听，哈哈大笑：“那可太离奇，驴怀孕就得生驴，怎么会能下狗呢？”老人说：“我也纳闷儿，他不合逻辑，该怎么着他不怎么着，可真让我憋气。这畜生又不会讲话，我实在是没了主意。你要能解开这谜，我一定给你指路。我老头子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下驴。”公子闻听一琢磨，满脸通红，他恍然大悟：“啊，老人家，请您指路吧，我现在就给您下驴呀。” 好了，欣赏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个琴书小段《礼尚往来》，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咱们呀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你一起继续往下边听段子边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甜言过去早已说完，留下来几句甜

that we share, on we share,为你是空每天、为什么那么甜，比满天烟火还耀眼。被你想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枕间，守护你的嘴边，像穿刺柔和的语言，只为你实现哦，你所有心愿，在慢慢靠近的一些。快乐画面，一颗花上开的如叶，在山上都有美，心香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指尖，守护你的嘴边，像穿刺柳